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六十集，蓝河皱眉一回身，离他的脸不到十厘米之处，就是一双绣花鞋，一摆一摆，带着微风吹在印堂处。蓝河冷静了三秒，保持眼神不向上看，转身就往另一个方向走。只是他走了几步，却觉得衣服像被用力拽住，回头一看，衣角竟不知何时夹在紧闭的门缝里，像是里面还有人拉扯。他喃喃自语， 怎么挂住了？ 然后用力一挣，把衣角从里头拔了出来，继续往前走。后面传来木门嘎吱的声音，接着就是脚步声，一双，两双，三双，数量越来越多。余杭家没在吓唬人，这地方还真是鬼多，不过不是井里淹死，而是吊死的。一般吊死鬼怨气都是比较大的。南河倒还算镇定，甚至在想，反正他也戴了口罩，要不要随性开始逼问这些女鬼，看到宋福坛那样，他们也只会以为他是个吃阴间饭的。他兀自走着，那些女鬼便飘到他前方，拿出自己的上吊绳来，绳结都是现成的，这就是当年他们上吊的绳子，将其悬在这些活人前方，只要他往前走，脑袋就会套进去。看着活人越走越近，他们脸上就露出了兴奋的神情。蓝河一偏头，脚下也微微一错，和绳套擦身而过。女鬼傻眼了， 是巧合吧？ 女鬼们一琢磨，肩并肩拦在前头，垂下吊绳，是非要吊一吊他不可。大晚上敢一个人进来的，真的好多年没有了。蓝河看着眼前一排上吊绳，停住了脚步。唉，这阵型实在太密集了，除非现在弯腰过去，要么我还是露出我狰狞的真面目吧。正在此时，依萍探头探脑的身影出现了，蓝河的动作一致。白武看到蓝河，先是欣喜，他发觉蓝河不见了，正找来着呢，幸好找到外面时有鬼提醒了他。不过很快，白武就发现蓝河身边还跟着一整排手拎上吊绳的工装女子。夜色中，她们苍白的面庞上淌着血泪，穿着绣花鞋的脚时不时左边蹬一下右边，就像在不停重复临死前的瞬间。白武露出了恐惧的神色，仿佛难以呼吸般往后退了两步。 你们好多， 不是好恐怖，而是好多。蓝河心想， 搞什么鬼啊，他怎么跟来了？ 蓝河心中叹了口气，依萍一来反而不好办了，他只好保持视而不见向外走。白武觉得女鬼数量太多了，但凡一个人以上的群聚就会让他产生不舒服的感觉。当然现在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女鬼看样子都跟着蓝河。白武保持隔着几米，念道： 你为什么要逃票呢？白天来不好吗？这些女鬼死了很久，怨气很大的。我不想打架，我死了。 他看起来都快哭了，整个就是负面、消极、丧。女鬼看到絮絮叨叨的白武都无语了，烦躁的做事要往他那边冲。白武抽了口气，吓得抱头蹲地。女鬼轻蔑地笑了一下，伸出手用上吊绳绊住了蓝河，在他耳边道： 不要走好不好？ 蓝河踉跄了一下，不愧是那么久的鬼了，能够这么大幅度影响到生人的身体，这时候再装毫无察觉也不合适了。所以他回头顶着近在咫尺的女鬼面庞环视了一周， 谁啊？不见回音，蓝河转身埋头加快了脚步。也是这时，身后阴风大作，阴寒的气息就像要侵入骨髓，怨气仿佛能凝结为实质。蓝河猛然回身，手扣紧了兜里的纸。只听依萍胡乱叫了几声，当然也可能是哭了几声，闭眼冲了上来，便见一只硕大的刺猬斜刺里一窜，重重把蓝河都扑倒了，尖刺倏然张开，那密密麻麻上万根刺坚如钢针，叫谁也不敢下手。蓝河还没动作，就被依萍给推得摔倒了。离得这么近，还可以看到趴在他身上的依萍圆豆般的小眼睛恐惧地紧闭着，颤声念道： 我还没有住大院子里的大财神楼，你们不要逼我。 女鬼们要被依萍气死了。 行啊，今天钓刺猬风干了。 白舞眼神死，却毫无气势地道： 这扎死你们。 他的生死可以由命，恩人的不可以。这一刻，蓝河心情很复杂，甚至有些受震动，对白门刮目相看。依萍是不知道他无需保护的，而一直生活消极的白门，毫无斗志的依萍，现在都还能感觉到他在发抖，但他还是冲上来了，用自己的尖刺保护蓝河。对他来说，这到底要克服多大的恐惧，甚至是本性。蓝河深吸一口气， 你让开。 白舞还混乱着，搞不清楚蓝河的意思，甚至以为阴气如此浓烈，向来不信邪的蓝河也看到了鬼，加上他也现身了，便对蓝河道： 我不让，你别怕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是来保护你的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。 他黑豆一般的眼中流露出十分人性化的屈辱。 我是依萍啊。 我知道。 知道。 白舞还未明白，蓝河手往下一垫，揪住他两只爪子，将整只硕大的刺猬拎了起来，放到旁边。好了，接下来还是交给我吧。然后蓝河坐起身，或者说是魂魄的方式启动。白舞这一刻仍然是迷茫的。 怎么突然死了？吓死了。 不要啊。他鼓起勇气报恩，为什么蓝河还是死了？女鬼们也有些糊涂，但活人死了，还有刺猬。他们对视一眼，继续逼近，对白舞悠悠道： 来吧。 蓝河神色冷淡，不闪不避，迎面走过去，抽出一把扇子： 来吧。 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 蓝河一直追出去200来米，一扇子把其中一个女鬼给扇得拍在墙上，其他同伴倒是不管不顾继续逃窜。他掉到地上，捧着脸哭了起来。蓝河走到近前，见他还不断的哭泣： 行了，抬头，问你话呢。 女鬼抬起脸，露出眼下两条血痕。 算了，你捂着吧。哎，我问你，有没有看到一个黑衣带念珠的生魂被抓进来？ 女鬼点头： 有两个穿黑衣的，其中一个的确如你描述，另一个却看不清面容了，只是煞气很重的样子，我们不太敢靠近。 往哪边去看清楚了吗？你在这里住了很久，应该比较熟，给我带个路。 女鬼发起抖来，向他确认道： 你是生无常对吧？ 蓝河也没戴帽子，但扇子已经能够证明他的身份了。他 他也是故意的，那帽子戴了会暴露身份，他现在在阴间还是有名气的。对，怎么了？生无常又不止蓝河一个，承认也没什么。女鬼松了口气。 哎呀，你凶，正气凛然的样子像极了近来大闹地府的那位，我有些害怕。 蓝河一惊，追问道，你还见过孙悟空？女鬼茫然道， 孙悟空谁啊？我说的是东岳阴司的来大老爷。 蓝河无语，怎么搞的？上回听说还是木莲戏里骂一下鬼，相对也算还原事实，传着传着咋还闹成大闹地府了？他用纸锁把鬼拴在原处，怕他跑了。唉，来老爷跟我不是一个单位的，等着我马上就回来。蓝河折了回去，却不见怡萍的踪影，他咦了一声，奇怪地喊， 怡萍，怡萍，你在哪儿？ 没回音。蓝河找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怡萍，只见他平躺在观光车前，两手交握在腹部，紧闭双眼，面容安详。如果这是一幅画，那么他的名字应该是等待去世吧。其实这也在蓝河的意料之内。要不你在这里躺会儿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白雾依然安详。在蓝河拿出还魂扇的那一刹那，白武就觉得自己已经不存在了。这一刻死亡之前，他的脑海中闪过了无数与蓝河相处的瞬间，每多回想起一点，他的刺都好像倒着长扎回了自己的心口。这就是扎人者人恒扎之吗？他的恩人居然是生无常，也就是说他一定一直都看得到听得到自己。白武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碍眼之人，泰山娘娘在上，不是他不想弘道扬善，白门生得如此艰难，就让他走吧，反正这车晚上也不会有人开，再说都正经仙家了，没那么容易压死吧。蓝河蹲下来给自己的身体贴纸写阵符，只听得一声抽泣，转头看什么动静也没有。片刻后，怡萍闭着眼的眼角才缓缓流下了一滴眼泪。蓝河有些不知所措了，他想着唯一能让怡萍放弃自杀念头的大概只有……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一直瞒着你直到你离开的，没想到会遇到今天这样的情况。刚才我其实想给你完成愿望，弄个财神楼的，既然你这么难受，那这件事就当作没发生，我不告诉任何人，你也忘掉，我不需要你报恩，怎么样？白武的嘴唇缓缓动了。 那你有四合院吗？ 没有，80平米公寓，爱住不住。做家仙当然要比做野仙好，他这辈子还没有住过财神楼，就算是要死了。白武思考了一会儿，慢慢爬起来，双目无神的道， 那我就晚几天再死吧。 好了好了，不急，你可以先在这儿休息，我就是和你说一声，我还要去救人呢。蓝河阻拦道，三个人在你眼里就是人山人海了吧？白武犹豫着，还是默默走到蓝河身后。虽然蓝河已经把他的灵魂杀死了，但是他要不在身边保护，蓝河出了什么事，恩人没了，财神楼也没了，怎么办？蓝河把身体藏好，贴好符，就由女鬼带路，继续往郡王府那里去了。但这回是飘，速度自然快一些。半道上经过了池塘，还可以看到池边也坐着女鬼，身上的味道和吊死鬼截然不同，通常是在岸上死的，身上带着是纸灰气，在水里死的却是带着阳骚气。这么看，余行家说的是一点不错了，这里的鬼可多着呢，有岸上死的，也有水里死的。 后面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儿走了，但这里不大，可能是…… 吊死鬼正说着，天空突然下起了雪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